那一场缘分，温暖了曾经的港口。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暖呀。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精演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从昨天开始，我们用3期的节目来纪念相声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丁先生上周四1月18号因病去世。丁广泉先生生于1944年，国家一级演员，1973年拜侯宝林先生为师，在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创作表演了大量作品，他的代表作有相声小品、发财有术、生财无道、男人和女人、签约、洋腔洋调、洋戏迷唱三国等等，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从1989年开始，丁广泉先生培养外国友人说相声，先后培养了包括大山、莫大伟、朱利安、杰盖等等来自90多个国家的140多位洋学生。他通过相声来推广汉语，数诸文字有《我的汉语教学与国际推广》等著作，对相声的国际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下面我们就请您先来听两段丁广泉先生早些年和他的学生大山表演的相声作品，先请您听一段《卖故意》。 谢谢大家，我特别喜欢相声。 这我们大家全都知道， 因为我发现相声呢，好比一部百科全书。 哎，这里知识比较多 啊，这里头什么都有，你想学什么，这里头全都有了。 这倒是实话， 因为关键是你们相声演员呢，啊，知识渊博。 哎呦，也不能那么说， 哎，你们是无所不知啊，多才多艺啊。 呵， 跟你们比啊，世界上最高学府的那些科学家们差得太远了。 哎呦，不，这你可就太过奖了。 没有，我发现呢，现在科学家们都没有敢下结论的事情，你们一站在台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敢说呀。 不是，我说你这是表扬我们呢，还是这损我们呢？ 我这是夸你们呢。 真是夸， 要不然我怎么那么愿意跟你们学相声呢？ 行了，你呀，也别在这吹捧我们了。我告诉你，相声演员虽然是不简单，但是呢，也没像你说的那么严重。我们也不过就是会点说学逗唱，知道的不多。 说学逗唱这还不多呀？ 不多。 嘿，那咱别说那个说呀，就拿那学来说，这里头内容太丰富了，这难着呢。 嗯，这倒是实话。反正他比较吃功夫。像我们那些相声演员呢，一般的来说呢，什么都得会学。 对呀， 像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得学什么像什么， 这不容易。 哎，没什么， 我今天呢，我就是想在这方面呢向您请教请教。 哎呦，你不用那么客气，你想学点什么，我在这教你。 是吗？ 哎， 那咱们先说那个天上飞的，好不好？ 没问题。凡是天上飞的我都能给你学上来。 是吗？ 哎， 那个 学什么？ 飞碟。对，您来那个飞碟，我向您请教请教。 学不了， 怎么学不了啊？ 这飞碟呀，有没有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是吗？ 那玩意儿我也没见过，我怎么学呀？ 哦， 你得让我呀能看见的我就能学。 哦，看见的能学。 哎， 月亮，对，您学的月亮，我向您请教请教。 月亮 啊， 学不了。 您来个星星也成啊。 那太阳我也学不了啊。 这天上飞的， 你这像话吗？ 怎么不像 话？我说的那个天上飞的得是那些鸟禽什么的。 那没意思，算了算了，天上飞的咱们别说了啊。说那地下跑的。 地下跑的能学。 能学吗？ 哎，地下跑的我跟你这么说吧，凡是带四条腿的我们都能学。 哦，地下的带四条腿的都能学。 哎， 桌子。你来那桌子。 椅子， 凳子， 什么都学不了，像话吗？ 四条腿吗？ 是四条腿，但是四条腿你不能说死的东西，你得说那些活物啊。 哦，活物， 哎，它得跑啊， 带四条腿的。 哎， 好，你来那恐龙，哎，那恐龙怎么叫唤？我向您领教领教。 我没法学这个。你这像话吗？那是史前动物啊。 哦， 谁见过呀？再说了，大伙都知道那恐龙那么大个，我们这一小肉嗓子，我们学得了恐龙吗？这 哦，太大了是吧？ 太大了，我们就学点小东西， 学小的。 哎 哎，蚂蚁。您来这蚂蚁，我向您请教请教。 你这也太小点了吧。 大伙看看这像话吗？大的他不学，小的不学，他算了算了算了，地下跑的咱们别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说那个水里浮的。 水里浮的没问题了。 好吧。 这全能学。 好啊。 不，咱们等会儿啊。咱们先说清楚了，你让我学个鱼啊、虾米啊、蛤蟆咕嘟啊，这我都学不了啊。 哦，您学那个水里浮的，但是不学鱼啥 的。哎，对了，得水面上漂浮的。 哦，水面上漂浮的。 哎， 鱼漂。您来那鱼漂，我向您请教请教。 那鱼钩我也学不出来啊，你像话吗？ 学什么呀？ 你没听明白，我跟你说，水面上漂浮的，像我要学学点什么那个大鸭子、小鸭子、芦钩鸭子、 脚鸭子，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全聚德的烤鸭子。 烤鸭子呀？ 啊， 我给它吃了，我肚子叫唤。 肚子叫唤， 像话吗？你这个， 那这 没有你这么说的。 那算了算了算了，这个水里浮的咱们别说了，咱 这 我看也就剩这个草坑里蹦的， 这你难不住我了。哎，这回你只要说得上来，在草坑里蹦的我都能学。 好， 嗯， 蚂蚱，您来那蚂蚱，我向您领教领教。 挂的扁儿， 刀了。 刀了，我刀你吧，我刀你，刀你， 这怎么急了呀？ 多气人呢，他这个 什么呀？ 那蚂蚱挂的扁刀了，那玩意叫唤呢，他 这草根里蹦的呀， 这不像话，你这个。 你看我这问了半天，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啊，草根里蹦的，一样都不会呀。 什么叫一样不会？没你这么提问题的。 干脆这样吧，我就别出题了。 干嘛 啊？这回让您自己出题 啊， 您就拿那个您最拿手的、最拿手的什么，您拿出来，我向您学习学习， 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我最拿手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鸟禽， 是吗？ 哎，像什么鹦鹉啊、八哥啊、百灵啊、红电壳、蓝电壳、 下巴壳， 你又来了是怎么着？ 不，您来，咱别学那么多，没那么多时间，干脆您挑一个。您挑一个嘴最快的好不好？您学这个，我请教请教。 哎，这倒可以。嘴最快的，哎，那我给你学学那小燕子。 小燕子最快的、 哎、小燕子嘴最快了。 哦，也就是说在鸟类当中，小燕子的嘴最快。 啊，不，不单是鸟类啊，在各种动物当中，那个小燕子的嘴是最快的一种。 是吗？ 那当然了。 这不是胡说吗？这个话太大了 啊！ 大伙儿听得不像话呀！ 怎么不像话？ 那万物当中嘴最快的，大伙儿都知道，那不是燕子， 那什么呀？ 青蛙、 蛤蟆呀！ 是啊， 你得了，你蛤 蟆大伙儿谁没见过呀？你看那蛤蟆长那样，那大嘴上一咧，那嘴多慢呐！ 不，你别看他那个嘴大呀，你瞧他那派头，往地下一趴，嘴一张开，哎呦，比你那燕子快多了。 这就没那事儿，我跟你说，这个燕子可比那青蛙嘴快多了。 没那事儿，要不然我们现在比试比试， 咱们俩比试 啊？ 怎么比吧？ 您说呢？ 这样。你就模仿那青蛙， 好 啊，我就模仿那个小燕子。 是， 咱们按照他们发音的这种频率，咱们数数。 哎，对， 哎，咱们从一一直数到十，看看谁数得最快。 这个办法好， 行不行？ 啊，您先来那个燕子 啊，我先来燕子。 好， 你看着啊，看这小燕子来了啊， 快不了， 看着啊，飞过来了啊，小嘴一撅，看着啊。你瞧，你看，哎，两秒钟都没用了，对不对？快快，啊， 鼓掌什么呀？这快吗？一点都不快呀！ 这还不快呢？ 您瞧我那蛤蟆 啊， 用不了一秒， 用不了一秒， 啊， 不可能！ 您看看， 你来了， 好， 咱们大伙儿看着， 俩五。可以鼓掌了，谢谢。 俩五啊， 是啊， 哦，合着这蛤蟆还会算算数呢，是吧？ 怎么样，比您那燕子聪明多了吧？ 这没听说，你这诚信捣乱。我跟你说啊，你别跟我这抬杠了。 哦 啊，真正说我们相声里边讲学的应该是什么呀？ 是什么？ 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货声 啊，对， 各种各样的吆喝 啊， 大小买卖吆喝，这是我们最拿手的。 这还是我自己最拿手的呢。 怎么你拿手啊？ 因为我胆儿爷出身的嘛。 你甭提你这胆儿爷，我跟你说是这意思。我说的这种吆喝呢，不是说现在， 哦， 我是说以前老北京卖什么东西都最讲究吆喝了。 那我们今天卖什么东西呢？ 这样吧，咱们俩来一回这个卖故意的，你行吗？ 卖故意， 懂吗？ 懂啊， 啊， 哎，不就是已故的人穿的衣裳吗？那就是寿衣。 这 哪有吆喝寿衣的？ 不是，你这有说错了。这个故意啊，它是旧衣服。 哦，旧衣服。 哎， 哦， 哎，那个时候都吆喝，因为什么呢？ 啊， 我说的不是现在，说的是那个旧社会。 哦，您这么说，我明白了。 哎， 那万恶的旧社会。 啊， 天是黑压压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市场上卖的可全都是旧衣服。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瞎发挥了，我就说说咱们两个学学那个一对一口的那个卖故意的，你行吗？ 行 啊， 啊， 那就是您来上句我来下句。 哎， 是吧？ 我有来源， 我有去语。 我到时候要给你出点难题。 没问题， 你都给我回答上来。 可以， 待会儿我还要让你帮我算算账。 我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这话。 哎， 咱们来来， 这拿什么呀？ 看着， 嘿，还玩真的。 那当然， 你别说呀 啊， 我们这个专业的老相声演员你难不住，我们什么事都有准备。 他成为专业老相声演员了。好来啊，开始啊。哎，这大了马的官啊， 这二了马的官啊， 那三了马的官啊， 四了马的官啊， 马褂卖把兄弟是怎么着？ 那怎么呢？ 什么词啊，这 我说上来了没有？ 没说上来。我吆喝大马褂，你就不能再吆喝马褂了。 我不能重复。 哎，你得自己编出词来，合辙押韵，有腔有调，而且呢还得合情合理。 好，没问题， 行吗？ 再来， 咱们现在开始啊。哎，这大了马的官啊， 套在了外边啊， 那没有袖子啊， 那是坎肩儿啊， 那买裤子啊， 两条腿儿啊， 这一了条的腿儿啊， 那是口袋呀， 这三条的腿儿啊， 没有法穿呐， 这四了条的腿儿啊， 俩人穿呐， 这五条的腿儿啊， 那是手套啊。 这拦不住的。哎，这 卖了我的袄啊， 许的棉花哟， 他怎么那么好啊， 是新娘许的呀， 这后娘当的哟， 买多少钱呢， 五了六的毛啊， 一了块的呀， 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呀， 我给你三块八呀， 我找你两块七呀， 我给你一百三十六块八毛二分六厘五啊，来快点， 我留下一块一呀，剩下的全给你呀， 全送给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山和丁广全先生合作表演的卖故意。丁先生在教外国学生的时候呢，非常注重相声当中传统元素、民俗元素的教育，通过相声告诉学生们中国人幽默的方式，传播相声的文化。这也是丁广全先生的老师侯宝林先生对他的嘱托。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蛤蟆鼓》，依然是由大山、丁广全先生合作表演。 相声啊特别好， 语言的艺术 好在哪儿呢， 嗯， 学相声什么都能学到， 对啊，因为相声演员知识比较丰富， 是啊， 啊， 你比方说有很多问题啊，我在北京大学，在原来的多伦多大学，很多问题找不出答案， 嗯， 但是你们相声演员一般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讲是小事儿， 嗨，也不能那么说，反正一般的相声演员呢都应该是个杂学，什么都得知道点儿， 我倒想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三年呢， 对呀， 什么资料都查过， 嗯， 什么老师啊，中国的、外国的，我都请教过， 哦， 他们都答不出我这个问题， 是吗？ 啊 啊， 您要不然我现在你看您行不行？ 哦，可以这样，咱们试一试，你把你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我如果知道的，我一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是吧？ 哎， 要不这样吧，我们下去再说，因为我怕您当着这么多人呢，您要献丑不好啊。 不用，没关系，其实我们也都不太在乎这个。再说一个，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是吗？ 哎，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知道吗？ 哎，一般的问题我还不大回答， 是吗？那我就放心的问 了。哎，那你来吧。嗯。 那个 什么问题说， 那个您见过蛤蟆吗？ 感觉说了半天就这问题 啊 不是 见过，别说蛤蟆，连那蛤蟆骨头我都见过， 我是说呀，那蛤蟆那东西它怪不怪呀， 这蛤蟆有什么怪的呀？ 不，它那么小的身子， 嗯， 叫唤出的声那么大，这是怎么回事？ 哦，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一个一般人回答不了的问题， 是吧？ 哎，得亏你问我了， 我琢磨了好多年了。 不，没问题，我知道。 您那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啊，你感觉奇怪， 是 啊，你说这个青蛙。才那么点的个儿， 对， 为什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啊， 它这里边有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虽然这个青蛙呀，它的个儿小，但是呢，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啊，它叫唤的声就大。 是吗？您是说，因为它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它叫唤出的声音特别的大。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啊，不单是青蛙呀，世间的万物都是如此。今后你就注意啊，凡是看见那个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叫唤出来声全大。 嘴大、脖子粗、肚子大，都叫唤那么大的声音呢？ 对了， 自指篓子。他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他怎么就不叫唤呢？啊，一个道理吗？ 是啊，他是不叫唤啊？ 为什么？ 他不但不叫唤，他连想都不想啊？ 是什么道理？ 哎，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啊，青蛙是活物，这是死物，啊！再者说了，你那个自制篓子是什么做的？ 是竹子做的。 哎，那竹子编的。我告诉你，凡是这竹子做的，他别说叫唤了，连想都不想。

小二，斗智必报就小川，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 八七点六。 来关注天气，今天天气以晴天为主，但是最高气温只有零下四摄氏度，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加强防冻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你们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本市今天天气寒冷，山区气温更低，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最高气温为零下4摄氏度，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为5，感觉寒冷。生活气象指数为你们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睁眼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这里是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丁广泉先生的专辑节目，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丁先生早些年的代表作品生财无道，由石小杰丁广泉合说。 我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就开始了。哎，主要说的是 看一看瞧一瞧了啊，日本进口柔姿纱连裙 啊， 款式新颖，美观大方。 嗯， 胖人穿上显得苗条， 你看； 瘦人穿上显得丰满。 嗯嗯， 老头穿上显得年轻 啊， 小姑娘穿上透着老蹦， 老蹦 没脑袋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对， 不不不，亲啊。 有这没脑袋的吗？ 不是，我说的是有脑袋没有头发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嚯， 哪位想当歌星影星电视明星的上这儿来买吧。 干嘛呀？ 它可以使您步入明星的捷径。 哦， 丽媛小娟第一次被导演看中的时候， 嗯， 穿的就是这样的连衣裙 啊， 英特利包满。 嗯， 穿着这连衣裙登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皇后的宝座。 嚯， 伊丽莎白女皇， 嗯， 出国访问的时候也穿着这样的款式。 嗯嗯， 马尔特同志， 嗯， 保卫塞拉热窝的时候，嗯，经常穿着这样连衣裙打进敌人内部。 啊，我都没听说过。 漂亮的裙子呀，十呀十八九， 嗯， 这件了上衣，二呀二十六。 你看， 你要花钱买了去呀， 嗯， 走在那大街上最风流。 你看，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姑娘你要穿上了它呀， 嗯， 漂亮的小伙子跟上一大溜。 哇， 哎，看一看瞧一瞧了， 哎，瞧瞧 大个的西瓜保熟保甜的， 我 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儿，花生米换鸡籽儿，小气灵耗子药，烤火辣青椒乌鲁木齐的，热热热烤火辣乌鲁木齐的，烤火辣青椒乌鲁木齐，羊肉串热烤火辣。您什么意思？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哎， 不行啊。 怎么了？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嗯，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啊？ 个体百货商贩， 做小买卖的， 叫俗喽 啊， 二道贩子。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上司，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嗯，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这不是你说的吗？ 让大家给评这理 啊！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他给我改老二来了。 谁呀？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我不管他一码事两码事，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不爱听、 二道贩子多难听啊。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倒爷。好听。 这还不如那个呢。 没那事儿 啊，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啊， 尊重我。 这怎么尊重啊？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倒爷，他是爷爷辈儿的， 没听说过。 我喜欢听， 听这个 太对了。 行， 哎，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您别客气， 您都卖点什么呀？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啊？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都什么呀？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使的、用的、玩的、看的，捏的、缝的、砍的、炫的，坑的、蒙的、拐的、骗的，都干， 坑蒙拐骗的。 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啊！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怎么？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是啊。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得灵啊。 怎么灵啊？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信息？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不是，这怎么讲啊？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啊啊， 北边有什么特产，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就靠你们调配啊？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这么重要？ 跟您这么说，没有人民，就没有我石小杰。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是这么回事吗？ 哎，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具体的说是吧？ 啊， 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北京这四五月呀、 青黄不接的时候。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啊，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那怎么着呢？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谋福利？ 对对。 你干嘛呀？ 我为人民卖菜。 那你上哪儿弄菜去啊？ 买农民的。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那你上哪儿啊？ 郊区边上，夜里头12点，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谁给你送菜来呀？ 老远一瞧 啊，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就是啊， 咱们哥们买他的就成了。 那人家能卖你吗？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 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偷家伙。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土老帽， 土老帽， 别害怕 啊！ 哥们儿是买菜的， 买菜啊 ？Yes， 你就别 yes 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啊，那什么秤杆儿、秤砣，这 好吗？这胆小的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带点什么菜来呀？ 黄瓜， 头茬的。 刚摘的， 有点意思。哥几个上， 哎， 您来根尝尝。 哎， 哎， 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有点黄瓜味儿。 废话，黄瓜他没黄瓜味儿。 多少钱一斤呢？ 你问这黄瓜呀？ 啊啊， 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一共带来多少斤？ 100斤。 100斤黄瓜。 哎，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那倒可以啊。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可以商量商量。 这样得了， 怎么着？ 这100斤黄瓜， 你给多少钱？ 我给您来10块钱。 对了，10块钱 啊，这叫包圆。 这太少了，这 不卖，这叫包圆， 这不卖，这 不，你敢？ 敢？ 个儿得高啊！往三楼车上给我搬。 哎， 老农，给这15元。再见， 滚！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你说什么呢？ 我说这不卖。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撤！ 来，整个是一帮土匪。 那是，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是土匪。 怎么叫土匪呀？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就给人10块钱，这算呢？ 你的意思 太少， 10块钱少。 哎， 给的500块钱合适。 那倒 给了他，我吃谁去？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那是啊， 你这叫欺行霸市。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欺行霸市。 丁广泉同志，你要注意了。 我怎么了？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诬陷？ 法律上写的清楚 啊， 凡是诬陷我们岛尉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这可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没你这么办事儿呢。 怎么办事儿啊？ 人农民大老远的。 对呀、啊、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你的意思 你给人结去像话吗？ 那怎么办呢？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哎， 好，让他上城里卖。 嗯，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那你打算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你打算卖什么呀？ 我卖鸡。 哦，卖鸡行。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对，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哎，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不， 还跟你这么说了 啊？ 你 等会儿。 怎么着？ 你是不是憋着往这鸡肚子里边塞铁沙呀？你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嗯，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业余倒爷？ 哎，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沙干嘛呀？ 咱们找一漏斗 啊， 把这鸡屁股撑开喽，往里头灌。 呵，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嗯，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嗯，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3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怎么可爱啊？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嗯， 在这鸡笼子里头它坐着。哈哈哈哈， 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呵，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哎，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我还跟您说， 嗯， 有货就不愁买主。 是吗？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还真有买的。 哟，小伙子，但是你卖的鸡呀，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这鸡肚子里头多干净啊，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怎么了？ 他们往那鸡肚子里头乱塞东西。 是啊， 嗯， 那都是业余的嘛。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啊，得了的功夫啊。 我就来这只了。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也该找我倒霉呀、啊！ 嗯，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怎么了？ 哭嚓一下子把我灌点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啊，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 嗯， 把我都逗乐了。 怎么说的？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气功？ 一屁他愣蹦出2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喽。 怎么了？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啊啊！ 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好，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干嘛呢？ 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你就别说了，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不是，行行行，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不是我， 快回家，姑子拜拜拜，回你们家。 我 什么人呢？你算你，就你那什么人？ 行了，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呀？ 我怎么？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 嗯， 越听越可气呀、啊！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啊？ 不太好灌， 夸你呢！ 废话，你问人家呢。 你站好了， 站， 你站着， 站着就站着。 我也说两句吧。 你说。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对呀、啊， 做一小买卖， 我知道。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啊？ 跟谁学呀、啊？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啊！ 你就拿那个香玻璃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 啊，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啊， 人给五保户香玻璃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就这么一位 啊， 很多个体户啊， 啊，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那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就不是，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我可以争取吗？ 哎，要说争取那倒行， 这不是就完了吗？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对， 公买公卖， 我知道， 遵纪守法。 是，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说你半天了， 哎，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您给我200块钱。 对了，该你。哎， 你怎么打人呢？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 那你摸我干什么？ 我知道您为我好。 那当然了。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就是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嗯， 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哎， 不怕您笑话。 嗯，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您怎么着？ 随便说两句。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啊！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怎么了？ 大家听得出来呀、 啊。 嗯。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格言？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啊！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 这 不是那个明星啊！ 呵， 我听出来了。 嗯。 你是一个伪君子。 对了。什么？ 那 不是伪君子？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呵， 常言说得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嗯，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哦，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就是、 让大家瞧不起我。 哎， 不单您瞧不起我， 嗯，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是吗？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她上王府井，她能不跟我去？ 那为什么呢？ 怕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她都打喽。 呵， 多不合适啊！ 都出仇了。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嗯， 嗓子也好， 嗯， 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就是。 通过您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懂了。 我这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那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 啊、 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干什么呀？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好， 对不对？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不，这不，我跟您说清楚 啊，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茅台酒瓶子。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凭手艺吃饭 啊， 卖名酒。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啊？什么叫卖假茅台呀、啊 嗯？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嗯嗯， 那犯法 哦。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比这茅台酒还好。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是啊， 嗯，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打算学不打算学？ 不是，我当然想学呀、啊。 想发财不想发财？ 谁都想富裕点。 那这样， 嗯嗯， 你拜我为师， 干嘛？ 我收你这徒弟， 嗯嗯，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嗯嗯，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不是，我倒不是那意思、 啊，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怎么做？ 嗯。 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你说说， 你上大街上啊， 嗯，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嗯嗯嗯， 然后上那酒厂， 嗯，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二锅头， 你弄它半桶 干嘛？ 然后拿着紫袋鼠，你哗就给它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这瓶儿码好了，你就挨着个给它往里头灌。 我看你再跟我说， 不，你别着急， 你来， 后边这是手艺， 什么手艺？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买真茅台酒干嘛？ 泡这瓶塞子， 泡酒瓶塞子，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多废话呀！ 哎呀，完后你把那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拍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着吧，徒弟。 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家巧， 饿这词儿啊！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啊，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还真有上当的。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云山五照一对穷砍，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哈。 骗完人了吧？ 那是啊， 快跑吧！ 干嘛？ 逃跑？ 跑？好汉做事好汉当。 怎么着？ 我得跟着他。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我听他说了。 说什么？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回来，明儿我接着卖。哎， 他都琢磨透了，简直。 我跟着他，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洞，我楼底，我等着你。 你等着吧。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着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那有什么用啊？ 我给他唱， 唱。 哎， 你唱什么呀？ 酒干了，皮儿卖我。 酒干了瓶卖我， 酒干了瓶卖我，酒干了瓶卖我，酒干了瓶卖我，酒干了瓶卖我，多么动人的声音，楼上哥们儿你听我说，喝完酒你可别顺着，赶紧把饼你卖给我，没有饼哪有酒，没有酒哪有三儿，没有三儿哪有钱，没有钱哪有我，只要你让我手头活，海关缺德那不缺德，今天你把那瓶卖给我，我就去年那米德拉伯，酒干了瓶卖我，酒干了瓶卖我。 哦，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四楼就露出仨脑袋 啊！ 我一看就是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真唱出来了。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在介绍我呢， 怎么说的？ 老伯来，我的酒就是从大嘴里买到的嘞， 让人认出来了。 要说旁边的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说什么？ 哎，钱到了。 嗯， 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没人灌着白水，你在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子吗？我成全你，小子一点不要，你给我接着吧，冲着我就扔下来 啊！ 我一看酒瓶子飞下来，当时我来一个恶虎扑食，就听见当的一声， 把瓶接着了， 砸我脑袋上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小杰、丁广泉合说的《生财无道》。丁广泉先生秉承他的老师侯宝林大师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艺术精神，丁广泉先生的很多作品十分关注现实，讽刺力度很强。此外，他重视表演的细节，表演的语言的精准度，展现了语言审美的格调，特别的利索潇洒，是典型的侯氏风范。无论是和杨学生的搭档，还是其他传统作品新作品的表演，都体现了这一点。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咱们再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冯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凉，好